欢迎收听由寒武纪念出品，喜声幻影制作的丑奴儿，作者非我，主播守护厌倦，后期雨桐。第七集，你继续作上。人一走，玄元岭克制的脾气就彻底露了出来，他用足了力气将程欢丢在龙榻上，猩红着眼睛盯着他看，下次再玩这种把戏，朕就打死你。程欢爬起来，茫然又无辜地看着他， 那奴才这伤就不用再上药了吧？ 轩辕林冷笑，哼，上，朕不说停，你就得一直上。程欢脸一白，轩辕岭暴怒的心也跟着一顿，不由升起一丝困惑来，那药真的那么可怕？程欢从龙床上爬下来，贴着墙角要溜，又被轩辕岭拽了回来，自己脱衣裳，别逼着朕再给你添新伤。程欢抱着他的腿跪下，舔着脸求饶， 哎，皇上，好皇上，奴才真的伤都好了，这药多珍贵呀，给奴才这样的贱人多糟蹋。 他扯开衣襟给轩辕岭看，轩辕岭却扭开了头，他知道这奴才的身体有多诱人，很怕自己一时兴起撑不住威严，因此看都没看一眼，语调却越发冷凝，你以为朕会关心你的伤好不好哦？这只是你该得的教训。程欢顿了一下，慢慢松开了抱着轩辕岭大腿的手。 皇上这计还没有效呢，要不奴才出去罚跪，他才跪了半个时辰，奴才跪半天行不行啊？ 轩辕岭忍不住眉梢一扬，程欢只当他动心了，爬起来就要走。轩辕岭声音一沉，你敢出去，朕就砍了你的头。程欢停住脚，没有骨头似的靠在雕花拱门上，也有些不耐烦了。 那皇上到底想怎么样？你要是指望着把奴才折腾怕了，不敢再去招惹他，那是万万不可能的。除非奴才哪天死了，不然一直要和他为难。 这句话气得轩辕岭额角突突直跳，他不知道程欢到底哪里来的底气，竟然敢在自己跟前说这样的话。他喊张晋忠，对方远远地应了一声，并不敢靠近。看好这个大明宫，他要再跑出去，朕就摘了你们的脑袋。张晋忠连忙应声，程欢有些不安了，撒腿就跑，但没跑两步就被软枕打中了后背，五体投地地趴在地上。轩辕岭大步走了过来，拖着他的衣领将他拽了进来，扯开衣襟给他上药。程欢口口声声说伤好了，可轩辕岭这一看才知道这话说得多假，伤口仍旧是血肉模糊的一片，甚至还多了些别的细小伤口，他想都不用想就能明白过来这伤是怎么来的，心里本就积了一堆火，现在几乎要喷出来。他四处寻摸一眼，没瞧见绳索，干脆扯了腰带将程欢两只手绑起来，吊在床架上，让他没办法再去挠自己的伤口。程欢被吓到了，张嘴就是求饶，扭着身体躲轩辕岭撒过来的药粉，疼的声音颤抖起来，像是要哭了。 皇上，皇上，奴才错了，奴才再也不去招惹他了，不上药了，他救命，要疼死了，疼，救命。 轩辕岭恨不得把他的嘴堵起来，然而程欢大呼小叫很快就消停了，他腾出了一身的汗， 有气无力地垂下了头，一副半死不活的样子。轩辕凛心里松了口气，只当他肯老实了，动作也温柔起来。待将他身上撒满了药粉，才收了药盒子，转身去换衣裳。等他回来的时候，程欢已经又抬起了头，滴溜溜转着眼珠四处看，一瞧就是在打鬼主意。你尽管逃，只要你出这大明宫一步，他们就会跟着你一起死。程欢撇嘴，声音有些虚弱，却仍旧带了点让人厌恶的嘲讽。 你杀我，我信；杀他们，我不信。 轩辕凛被他噎了一下，恨不得再给他上一回药。程欢似乎意识到他的想法，警惕地抬头看着他。 你要是再给我上药，我就吊死在你床上。 轩辕凛被气笑了，语气越发凶狠。你要是真敢死，就找口井头了，免得死了还要葬朕的地方。程欢瞪圆了眼睛，轩辕凛以前嫌弃他，却还是第一次说这样刻薄的话。他一时间听愣了，张了张嘴想说话，但轩辕凛甩袖走了，并没有给他机会。他只好跺了跺脚，晃着身体想要把手挣脱出来，可那东西不知怎么回事，竟然越挣脱系得越紧，让他觉得手腕有些疼，不敢再乱动，扯着嗓子喊张晋忠救命。张晋忠垂下头假装没听见，偷偷瞄了一眼戳在门口不动弹的轩辕凛，心想这是要做什么。贤王和陈荣还在御花园守着没吃完的御膳等着，皇帝却在这里发呆。说是发呆也不甚准确，毕竟大明宫里头还有程欢时不时的嚎叫传出来，颇有些吵闹，听得人心烦。张晋忠都有些听不下去了，但轩辕凛还戳在门口没动弹，他也不好进去看看什么情形。他琢磨了一下，还是开了口。 皇上，贤王殿下还在御花园候着呢。 轩辕凛像是才想起来这茬，脸色微微一僵，素来冷淡的脸上罕见的带了几分恼怒，回头瞪了一眼大明宫的宫门，吩咐张晋忠，过一个时辰再把他放下来，他要是再敢挠，就再把他吊起来。张晋忠连忙应了声，等人走了才转身进了大明宫。程欢这会儿嗓子都有些哑了，看见张晋忠眼睛一亮。 张公公救命，我胳膊疼。 张晋忠看了他一眼，连忙扭开头。这皇上也真是，上药就上药，把衣裳扒得这么干净做什么？他眯着眼睛搬了张凳子过来让他踩着。程欢不识好歹地嫌弃他， 你把我解下来不就完了？他又不在，就咱们两个人，没别人知道。 张晋忠不知道该怎么说他好，又觉得他这一身红红白白的颇有些晃眼，连忙取了披风来给他裹上。 你呀你呀，你以为谁都和你似的，敢拿圣上口谕当玩笑？ 程欢哼哼唧唧地扭来扭去。 那要不然你替我挠挠，又痒又疼。皇上真小气，跪那么一会儿又怎么了？这还没完没了了。 张晋忠恨不得缝了他这张嘴，程欢这要是生成了哑巴该多好。 妄议帝王，你真活够了是不是？ 程欢魂不在意，仍旧晃来晃去，想着蹭一蹭背上的伤，但死活碰不到，难受的表情都有些扭曲。 你不想就不疼了，你这种性子怎么会想着要进宫？这不是嫌命长吗？ 程欢扭动的身体忽的一僵，低头看了张晋忠一眼。 您以为宫外的日子好过呢？我这种身子要是不进宫就要被烧死。 张晋忠唬了一跳， 怎么还有这种陋习？ 陈欢没再继续这个话题，哼哼唧唧的求着张晋忠来给自己解开。张晋忠听得心烦，干脆躲出去伺候轩辕凛。临走之前对小太监千叮咛万嘱咐，绝对不能再给陈欢松开。想了想又嘱咐道，不许进去乱看。陈欢再怎么不被轩辕凛待见，那也是龙床上的人，是绝对不能被人看了去的。他一路寻摸着到了御花园，只瞧见轩辕凛和陈荣在说话，轩辕镜已经不见了影子。张晋忠不知道他是为了避嫌所以走了，还是因为瞧出了轩辕凛的心思，特意再给他们机会。但这两人相处的样子却让张晋忠心里一跳，明明前几天还看着很生疏，这位陈荣陈大人也很是自矜冷淡的样子，怎么这一小会儿的功夫就已经能相谈甚欢了？张晋忠拿不准自己这档口合不合适过去，只好站在显眼的位置给轩辕凛看，要是用得着他伺候就喊一声。轩辕凛只瞄了他一眼，眉头就不自觉地皱了起来。张晋忠来了这里，大明宫里还有谁能镇得住陈欢那个小王八蛋？与陈荣交流的喜悦有些淡了，他抬头看了看天色，你在翰林院可还顺遂？陈荣顿了顿，想起那些背地里的流言蜚语，心里冷冷一沈。他这样的人本就该是天之骄子，若非被家中长辈带累，岂会和那样一群庸才为伍？也不知他们哪儿来的脸面嘲讽自己。他身后站着贤王，嫡亲兄长又成了成王妃，本就该比他们更受重用，何况他又不是成欢那棋子小人，只知道搬弄是非。他的才学可是连轩辕镜都要点头称赞的。他心里诸多愤恨却没有说出来，他不屑背后道人长短，但不妨碍他记仇，早晚他都要把翰林院那群呆子都踩在脚下，让他们好好瞧瞧自己就算是罪人之后也能在朝堂上青云直上。 还好众位大人都对臣很是照顾。 他这话说的不阴不阳，颇有几分承欢的味道。轩辕凛看着只觉得说不出的别扭，也就不再拘着他和自己说话，挥挥手让他下去了。陈荣侧头看了眼张晋忠，也不晓得承欢那阉人有没有被抓到，他心情有些阴郁。刚才皇帝一听找不到人，丢下他们就走，不过是个阴险小人，竟然引得轩辕凛丢下兄长臣子转头就走，当真是个十足的奸佞。陈荣想起他对自己的厌恶和那日丝毫不将轩辕镜放在眼里的样子，心里多了几分狠辣。他不会忍下这口气，早晚是要让对方付出代价，若到时候皇帝偏袒了对方。他微微一笑，朝轩辕凛弯腰行礼告退，走了两步又停了下来。 不知皇上对字帖可感兴趣？前几日侠兄托人送来两本，说是祖父的珍藏。 轩辕凛文武皆通，却被政务拖累，并不好风雅，对这些东西只了解一些，若说多喜欢那是没有的，可陈荣说的这样亲近，他也就愿意压着脾气和对方看一眼那莫名其妙的字帖。陈老的珍藏朕自然不能错过。陈荣脸上的笑容真切了许多，再次弯腰行礼告退，眼神却很冷。他又不是傻子，看得出来轩辕凛对他的不同，既然承欢依仗着皇帝才敢这么嚣张，连轩辕镜的脸面也敢搓磨，那就不要怪他，亲手将这个靠山夺过来。 本章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